哥罗森人书第三章，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该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。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，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。为此，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，致死淫乱、不洁、邪情、恶欲和无异于偶像崇拜的贪婪。为了这一切，天主的义怒才降在跛逆之子身上。当你们生活在其中时，你们也曾一度在其中行动过，但是现在你们却该戒绝这一切：愤怒、暴力、恶意、诟骂喊出于你们口中的秽言。不要彼此说谎，你们原已脱去了旧人和他的作为，且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即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，为获得知识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，或未受割损的，野蛮人、属提亚人、奴隶、自由人的分别，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。为此，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、所爱的圣者，穿上怜悯的心肠、仁慈、谦卑、良善和寒忍。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，要彼此担待，互相宽恕，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。在这一切以上，尤该有爱德，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。还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。你们所以蒙召存于一个身体内，也是为此。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，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存在你们内，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、规劝，以圣咏、诗词和属神的歌曲，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。你们无论做什么，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，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，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。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，如在主内所当行的；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，不要苦待他们；做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；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，免得他们灰心丧志；做奴隶的应该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，且不要只当着眼前服侍，像是取悦于人，而是要以诚心出于敬畏主。你们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去做，如同是为主而不是为人，因为你们该知道，你们要有主 领取产业作为报酬。你们服侍主基督吧，因为凡行不义的必要得他所行不义的报应，天主绝不看情面。